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介绍这六睡相。佛说过无量易经以后，入无量意处三昧。余华动地啊，有六种睡相。现在呢，就是这个放光睡。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弥补周遍，放光睡。放光表什么呢？表应机摄教，破惑除疑。白毫，佛放光，从头上一直到脚下，处处都放光。那个每一个放光都有所表的，表什么？就是表法的啊。这个白毫相，三十二相之一，在两眉之间。白毫，毫就像那个毫毛，白色的，像琉璃筒一样。哎，啊，这个佛这个白毫像啊，是有伸缩性的。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这个白毫像，能够千丈五尺。你不牵长，它就缩下去了，也无耻。到了清苦恨的时候呢，长到1丈4尺。到了成佛的时候，这个白毫像呢，长1丈5尺。所以这个佛的这个眉间白毫像，能伸能缩，像个什么样子呢？像个琉璃筒一样，中间表面都是空的，像个白琉璃筒一样，透明的，透明的内外清净，从初发心。中间行种种的行菩萨道，有种种的相貌，乃至于入涅槃一切的功德，都在这个白毫相中显现无疑。这白毫相在两毛两眉当中表。中道实相是表中道，佛升中天降中国中道这个中业入涅槃都是表这个中道，这个白毫像柔软卷舒自在。白是表其清净，能够放光，就是表能够破难。柔软是表落，这一个白毫相光，表常落我净。中道智慧之光，照此土，照他土，表自教脚他。 藏通两教虽然了知真素二谛，他不知道中道啊。如有二美而无百好，别教虽知三谛，不能毫中聚一切法。现在这个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放光啊，从初至后，法界中是都现在这个百毫之中，这是表圆教的意思。那么诸经中，释迦牟尼佛说种种法，放种种光，这放光就不一样。华严经现象品，释迦牟尼佛从什么地方放光啊？从齿，从牙齿当中放光，放光属偈颂，是偈颂，表喻说华严经。又从眉间的放光，从柱下入，是表以偈果而为真因，普贤三昧品，这个都是说的华严经中的啊。华严经这个放光的地方就多了。普贤三昧品从毛孔放光，颂赞普贤菩萨，这是表普贤大恨之普遍。光明角品从两柱轮放光，这柱下有千佛轮像，这是从脚板底下放光的，这是表实性法门。到须弥山顶放两柱止光，是表实柱。夜末天宫品放两柱上光，是表实行。斗率宫品放两气轮光，是表实回向。实地品放美间光，是表实地正正中道，故曰兼备。如来出现品放百毫光，入妙德顶，是令问圆妙佛法。放口光，从口中放光，入普贤菩萨口，是令普贤菩萨说圆妙佛法。入法界品放百毫相光，令诸菩萨普见法界佛事，是欲令其难住狮子频身三昧。又大品般若经，从柱下千佛轮下，乃至于顶界，一一各放6万亿光明，这叫做以身论表般若片。大般涅槃经面门放光，这是表佛的口蜜说毗密匝。今次法华经眉间百毫放光，正表中道实相。文殊菩萨说：“今复放光明，诸法实相异。这就是白毫光，是正表中道实相的。又慈光照此土，他度十法界是正表十法界。”无非一时相应，要教来讲， 丈六佛放光是三藏印，带烈应身，带烈圣应身放光，通教义，尊特身放光是别教义。即丈六是毗卢遮那法身放光，圆教义。龙女赞叹佛的微妙净华身具象三十二，正说开显原也。东方者，诸方之始，表实住是始位。偈门说法，令生身菩萨朗然见理，入于圆住，开悟之见。局初即至中后，故曰弥补周遍。当知诸方亦然，诸位亦然。若本门说法，四方佛偈，即表法身菩萨增道损生，四位增长。万八千世界者，如华严所照，动以刹尘数计。此何其少！它是《华严经》那个光所照的世界，都是以刹尘计数啊。这个此中呢，《法华经》白毫相光所照是万八千世界。为什么《华严经》光照的世界以尘刹数计？而此经所照的世界一万八千世界计，一个是多，一个是少。特表十八界各具百界千如为万八千，此等无非佛慧境界，照多照少，这是佛的智慧境界啊。弥勒问曰：放一净光照无量国，当知方不局限于东方，数目呢也不止于万八千。这是这个大数在于如来。又所照的只有八万八千度，而且这个一万八千国度都是无住之机缘。都是无住乐事，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一样，备须为师实权，更加要为师实权，然后呢，开权显实，所以他跟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国度呢是一样的，若有佛祖纯说大乘，大歌于小者，则如华严诸经光中所见，虽境界殊胜，而不具现如来善巧方便，原是要中之志，故不得于此经通其妙说也。光照东方，因光得见他土，就是东方他土的六岁啊。所谓漏取众生，诸佛说法，三乘修德，涅槃其他等，也有六种睡相。如此十界，若相若性，若体若力，若住若坐，若因若缘，若果若报，从本至末，秉然其现，于一光中，浑盖无际，数彻始终，如镜中像，如水中月，言有不有，言空不空， 光外无土，土外无光。所谓空等、假等、中等，上根立志正格向此处，顿了通体全实，非全非实。唯未了者，更作三洲巧说耳。有人讲，一光东照，妙体全彰，数即得之。这个是说是照这个瓷土啊，一共有六税，是第六，第六是放光税啊。这一放光，第二呢是他土六税是因放光所见的，即是瓷土第六放光税中所见的境界啊。为了容易理解啊，并且要有隐同，兼喻隐同啊，故分为一共是六科。初见六取税，第二是见诸佛税，是上圣下凡一双。第三闻说法税，第四见四众得道税，这叫做人法一双。第五见菩萨行恨税。第六见诸佛涅槃税，这叫做始终一双。既有可化众生，既有能化之佛，有佛即有说法，有说法即有弟子，弟子即是行智始，行始必有终啊。这必有终之啊，所以此土六税，总表众生当户自缴；这彼土六税，总表众生当或缴他。底下呢，这是放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弥补周遍，总说。下边呢，做六税来说的，下至五比地狱，上至阿瑟那吒天，于此世界尽见彼度六趣众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好像是看起来是有顶啊，也有底。这个底呢就叫做下，顶就叫做上。从下至上，从上至下，成了一个六道轮回。放光一照，照向东方的万八千土啊，下至无比地狱，无比慈云为无间，无间就是没有间断。什么没有间断呢？有无无间，一是取果无间，第二是受苦无间。第三是实无间，第四是身无间，一共是有五个无间。取果无间，什么叫个取果无间呢？你像我们造了罪。就是我们六道里像这个六道的众生，取果中间都有间断。像我们这个做人，这个一切果报， 借书以后要死了，他也取果渣，还是再去投胎做人，还是去变牛变马，还是升天，他个中间呢，有间断，啊，都有间断，就是他这个中阴身，中阴身他就是个间断，极乐跟这个极善这种果报呢，中间都没有间断的。比方说上品上升的升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弹指间就到了西方了，中间没有间断啊。造无间罪这个众业的众生，就从这个造的这个因啊，这个因造成功了，比如说杀父杀母杀无罗汉，是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像那个提婆达多下无间地狱，中间没有间断，你这个业一成了，马上就下地狱，啊，这叫做取果无间，受苦无间，到了无比地狱里，像那个苦啊，不得修些的。不是说我这个受苦还能修，其他的地狱着性还有点休息的时间，唯有这个无比地狱是没有休息的时间的，啊，一念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啊，就是没有给你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给你是快活的，啊，而且是苦的不得了，那么这受苦的时间无间，而且他这个寿命也无间，那个地狱里像众生受苦的时候受不下去就死了，你说死了到哪儿去？死了马上就活过来，活过来再受，啊，这叫做命无间。那么第五呢，就是行无间。地狱蛮大的，无比地狱有84000游巡那么大，一个人堕到这个地狱里上去，这一个人身体也就满，就那么大个身体，再多的人堕到无比地狱里上去，这个身体也满，每个人都满的，而且不障碍，不说你先进来了，我进不去了，那便宜了，照收不误，这是这个无间罪地狱啊，到了地狱里上去，就跟我们这个人间的牢狱有一样啊，那就不得自由了，说我出去跑跑，在哪去跑啊？上至无家尼扎天，无家尼扎天是。这是舍究竟天啊，还不是三界的最上天，这是舍界的最上天啊。舍究竟天在舍界的最上四禅天。为什么这个光照这个装这个照这个照的四禅天呢？因为这个无舍界四天呢，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中，他这无舍天嘛，无舍就没得颜色，没得人就照不住了，就不照啊，所以他这一光一照，无比地狱，不是就单单无比地狱啊，还有恶鬼，还有畜生，还有人啊，天啊，无修罗啊，一直到欲界天，你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找到了。这于此世界，在我们娑婆世界，丈夫的光，这个白毫相光，尽见完全看到清清楚楚的六趣众生啊，可见的这个六趣众生也不是我们娑婆世界度有的，十方世界像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世界多得很，啊， 六趣众生。那么有这个六趣众生，这个世界呢也是一个五住乐世，跟我们娑婆世界一样的。这个放光现睡为马上就要说法弘经作序的，不晓得释迦牟尼佛说无量意以后入了定了，是想做什么呢？这叫做为众腾矣，作序，不能说，就是说放个马上，开了这个出了定以后的说法华经啊，有一种拳脚方便。照东方，东方佛也是像这也是这个样子，先说无量意经，然后说法华经。那么东方佛，佛也入定，也说入出了定，也说法华经。那么可见的，今佛入定以后，出了定也要说法华经，做这么一个序。第二呢，又见彼度现在诸佛，这个字啊，我们念这个经文的这个字啊，这个不念土啊，念度啊。土呢是要事项上讲的，度呢是要理上讲的，大恨普贤菩萨那个不能念个大行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恨身般若波罗蜜多时，那就不念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度这个音。度的不同，它的解释义理就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土地，梵圣通寂土啊，那个梵圣通寂土，那常寂光度的什么样的？那里有土吗？这土啊，还是黄土啊，还是黑土啊？那是圣人所修所证的。那个依报啊，这个比喻这个土，说这个度啊，极乐国度，那极乐国土，极乐国土，极乐世界有土没的土啊？都是黄金为地啊，说这个要懂的，又见彼土现在诸佛，此现彼土诸佛。为主住故，出现于是，于此土，于此度，释迦佛出世的意义是一样的。现在诸佛，这个一光一东，这个眉间白毫相光一照，就跟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嘛，现在的佛嘛就是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东方现在也在有这个说法成道，这是一个。第二呢，这是见福睡啊，见福是一种祥睡啊。既问诸佛所说经法，佛出世不会这么的事儿做的啊。有机缘故而出世，出世以后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度众生就是要说法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谈经300余回，做什么事情啊？说法度众生。此现彼佛初从无相依法，非顿而顿，演大华严，与此土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一同。既然彼土也是五住乐世，有六趣众生，那个佛在那个地方 处世说法呢，跟我们娑婆世界一样，释迦牟尼佛的慈度说法，最初说法，从无相一法，非顿而顿，演大华严，可不是这么说，说华严经一样。这下文呢，就是说这个等同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化的仪式。并见彼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此现彼复非见而见，为顿根人，说三藏法四众依智得出世四果，辟支佛道。这跟我释迦牟尼佛说三藏教的意思呢是一样的。上来是非顿而顿说大华严，这个地方呢是非见而见，为顿根人说三藏法。意思就是像这个罗汉教。第五，见诸菩萨行恨睡。行恨呢，就是行菩萨道，复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信解、种种相貌，行菩萨道。彼佛就是依光所照的东方世界万八千世界万八千国度，非见而见，为大乘人说方等。般若诸大乘经典，跟我本次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说二俗教是生俗、属俗教，是一样的。系众四教善根为因，今秉四教法门为缘。四教就是藏通别圆。就是方等教是四教并谈，各有信写，四教都有信，都有写，有信有写，这为之感应，那么感应为佛，感应佛就我给他说四教，说四教一教修行，这有四门。四门是通能入的，进了门以后，就会得种种果。这个四门呢，有种种相貌就不一样了。所以种种因缘、种种信写、种种相，我这方等般若呢是四教并谈，四教并谈就是藏通别圆都有，同大同小。第六，见诸佛涅槃睡。既然是为《法华经》作序，他这个地方呢就没有说《法华经》既然说《法华经》，那就说得太明显了，没说《法华经》，就说《涅槃经》。复见诸佛不涅槃者。复见诸佛般涅槃后，以佛舍利起集宝塔，此现彼佛实化势毕，受无量法，还归依法。这个世灭系化乃至其他，释迦牟尼佛这个一期的教化了了，就会入涅槃了。就是世灭，细化，乃至其他而作佛事。释迦牟尼佛入灭度以后，分身舍利，那也起了很多塔呀，84000舍利流散于娑婆。 你看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多少啊？84000就多得很啊，都在娑婆世界啊，是八吉祥六殊圣地啊，为辅其他的。我们中国据说得有的说得21颗，有的说得19颗。像现在的五蕴王那个塔，那就是真神舍利塔，乃至其塔而作佛事。而这样看来，从最初释迦牟尼佛出世，一直到相法一代所做的全时利益，光照彼土，炳然在目。以彼列此，那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啊，这东西啊，这个上来的也有6岁啊。那么这个东方世界是五住那时，娑婆世界也是五处乐事，那当然不会有两样的，啊，列以彼列此，前五即同，后一起变呢？当知释迦牟尼佛从最初成道，啊，于一无相法。出无量法，非顿而顿，非见而见，其事已尽。今日必当收无量法，还入一法，开权显实，畅言入灭，与彼土同也。问：光中何以不现彼土说法华经呢？说华严经，说阿含经。说方等般若经，这后来呢就入涅槃了，入了涅槃以后就起塔了，它中间就没有说是离光照的说法华经啊，答：若是张硕显现就不成序了，序啊是叙说啊。不但不能成序，也不能够使众会一念一照那说法华经，说东方世界那个佛呢说了方等般若，又是说法华经，说了法华经以后入涅槃，那就很明显喽，就告诉你了，那不要疑了，疑什么呢？那释迦牟尼佛马上就从无量一处三昧就出定了，出定就说法华经了，也不要疑了，文殊弥勒菩萨也不要疑了，大众也不要疑了，文殊也不要答了，那就不能成为序啊。为了尊重法故啊，所以要令众腾矣，弥勒发问，文殊作答，那么大家晓得我释迦牟尼佛要说法华经啊，那是一代的大教啊，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轻而易举的，要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我们这个底下开权显实的偈门，开记显本的本门，这个发起呢就无有发起，怎么发起法的啊？这个发起众，弥勒腾矣发问，文殊作答，这个都是发起众法身大事，为当即众所做的利益。何以克真现在灭后无边利益呢？故有为法华正直，唯在一光笼罩者，乃单板之见，不知。说末结句四系谈义，入定四系胆被上上根人，说法四系是上根普被，入定四系为居现在， 说法流通四系，普济未来，难证往之，故多意见。又问这个光中所照的一是魂见，怎么能说是先动后见呢？光中一照是魂见啊，要想说先顿后见，那必须要有一个时间。比如说我释迦牟尼佛从说顿教的华严到方等般若要很长一段时间呢，有几十年呢。就那一般来说吧，欧含十二，方等八，22年般若谈有几十年呢。你这个一光东照魂见，哪有什么前后啊？乃至会归，答远见既可以具见具闻，过为何难呢？节令视听啊，这是佛法，也是佛的自在神通之力。故使十方始末绞肉目前，难得一耳凡清，彻量圣境。这个都是大圣的神通自在境界，圣人的境界，不能够用我的凡夫这个分别妄想心来测量。又问光中所见可无纯顿为见等呢？答：时众但因光得见，大数在于世尊，然令见者本为正统，所放光明未成一时，故世数理觉者非光所沾。问这个，他这个问呢是，复见诸佛般涅槃的这个波，所谓这个复问这个波，此云入涅槃，此云灭度，藏教与通教挥断故般涅槃，即显圆场。何得入灭啊？答：夫处同居土，势必是灭。佛啊，成道在这个凡圣同居土，而且这个所示现的这个身呢，是舍身。这个舍身不过是活了80岁。你既然是有生，它就有灭，既然有灭，所以就是视线入灭，故讲这个波涅槃入涅槃。要是知道非生是生，即知生即非生；若知非灭是灭，即知灭即非灭。等着度到这个如来受量品。这个道理呢，自然的会明白的。一夫舍利起七宝塔，这个呢就是复见诸佛不涅槃后，一夫舍利起七宝塔。舍利，此番为灵骨，又番为坚固子。佛的舍利，佛是金刚不坏身。金刚不坏身，佛的舍利啊，任何东西不能破坏的。除了佛的舍利以外，降伏以还的所有的菩萨啦，什么罗汉啦，大德高僧的舍利都能破坏。佛的舍利不能破坏的。大力士啊，用那个100磅的大铁榔头 靠这个舍利，靠不坏的，靠不坏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坏，这个福的舍利，不坏，金刚不坏身嘛，那就说明了金刚不坏身。七七宝塔，你看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到了无义王手的，到了无欲王的时代，无义王是一个铁龙王，他把这个佛的舍利通通收集的来，就是属于八万四千舍利啊，起八万四千塔，那个塔是七宝塔呀，这就是这个七宝塔。什么叫七宝呢？把这个七宝金银琉璃玛瑙这些个七宝碾成泥，磨得极细极碎，做成泥啊，这个七宝泥做这个塔。那塔有多高啊？不高。我们在无欲王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塔，也不过就这么高，就那么高，七宝做的。那么这个塔起好了以后，葬在什么地方呢？埋葬什么地方呢？当时无欲王那个大乌罗汉，耶舍长者，守着日月，他这一只手啊，把这个日月之光遮到，用手背遮日月光，用手心放八万四千道光明，凡是阎浮提界，所有的那个八机抢六书上帝，这光呢就照在那个地方，照在这个地方呢，每一个塔有一个鬼神捧着，按照这个光所照的地方，把这个舍利塔呢放在地下去。有姻缘则出世，没得姻缘就葬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得19颗，出来呢又有姻缘。无欲王这个塔呢是出世的，就这个舍利塔，无欲王这个舍利塔，过去无欲王寺就像这个天靠着天童那个地方啊，欲王寺嘛，还有个舍利丹，专门拜舍利的。那舍利是个神物，你看看有好多人拜这个舍利啊，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有人看的白的，有人看的黄的，有人看的什么颜色的，有人看的大，有人看的小，外国人的好奇，他说这个东西蛮好玩的，他用照相想照，用照相机想照这个像，就是那个舍利子都照不到，再好的照相机怎么照都照不到，舍利有像没得像呢？不得像，你说没得像，为什么人人看到都有像呢？什么像都有呢？我业障重啊，我也去看拜舍利的，我就看不到，人家看得到，那个舍利塔，那个小塔没一点大，那个塔里像是空的，从塔的当中呢，垂下来就掉下来一个小，像一个小钟一样，小钟一样，就像我们那个，譬喻像，就像我们那个二磬、银磬一样，它是掉到的，掉到的这个钟底下呢，也不得绳子，也不得个链条，它那个舍利就悬在那个地方，就悬在那个地方，那是神物，还不可思议，看到舍利就跟看到佛一样啊，那个佛的真身呐，说复见诸佛钵内盘者，复见诸佛钵内名号，以佛舍利起九宝塔，这是七塔。这也是个睡下啊，是见诸佛涅槃睡。下边一光东照，群众就有疑了，就腾疑了啊。而是弥勒菩萨作是念： 今者世尊现神本相，以何因缘而有此睡？今复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其有事。当以问水，谁能答者？复作此念：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已曾勤进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必应见此稀有之相。我今当问。第三，这个序呢，叫做一念序啊。这是从上边来的，这个序当中有几段呢？一个是众记序，一个是现睡序，这个第三呢就是一念序，就是这一段啊。这个一念序又分为两科，第一是弥勒一念，第二呢是大众一念。现在呢是弥勒一念，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也在法华会上，也在法华会上，好像在法华会上，这弥勒菩萨有的，上次这个如来菩萨当中是有的啊，这个世尊现神变相。弥勒有三念，弥勒这个一念呢，一共有三念。第一呢是正念六睡，现这么多的睡相，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现这么多的睡相呢？平常也没有现过这么多睡相，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睡相？此土漏睡，他土漏睡，这是一啊。第二，金佛像，就是金佛入于世中三昧，金佛像是问，是念问水，第三呢，复坐像，复坐是复坐此念啊，复坐像呢？是问念文殊，一共有三念，念文念，有这么多的睡相，心里像有疑，这个有疑就要问呐，自己不明白就要请教别人，就要问，那么问哪一个呢？谁能够答呀？这要想要找选，当一问谁，谁能够答？他在大会中，一想，看看这个大会当中这么大的不可思议的睡相因缘，哪个能答呀？凭我这个弥勒菩萨，我也是大菩萨的，我处处都跑过。无量国土我都跑过，我这个睡相我没看见过，看看哪个比我资格深、资格老、智慧大，找这么一个人，想来想去你就想着文殊菩萨，所以底下呢，复作此念，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文殊菩萨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他那你就见着这么多的佛了，佛佛道同嘛，那一定就看见过。就是我想问文殊菩萨，说我今当问，神变相，神者是天心，即是天然的内会，变者就是变动，就是六睡外张，手懒焉三昧经曰，扶助不二法，能作神通。法王法力超盖一切，弥勒不彻外变，上来所现的这个外相，就是外变变的这些个睡相，弥勒菩萨不知道， 不晓得这个是怎么来的啊，为什么要这么多水下，也不知内会啊，释迦牟尼佛是无量宇宙三昧啊，那个境界他不知道啊，所以兴起一念，那么就是说庸人不知术者，比如说凡夫的人啊，有术有法术的人，要知道呢啊，你不叫这法术了，就讲技术来说，就一般就一般的，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术的，我们就别个别就不及别的，你就装个电视机，这个装个电视机人人都会呀，但是你不会的人，没有学过的人，你看个电视机那个东西，摸头不知脑的，是庸人不知术者，这还是人间还是这个不算装事情，散人不知定者，散淡心的人，你晓得个入定的那什么境界啊？啊，你不入定，你怎么晓得入定的境界呢？凡夫不知圣者啊，那一个凡圣是，凡圣，那是有很大的一道鸿沟隔离在这个地方。小圣不知身子，身子不知菩萨，菩萨不知补处，补处不知尊己，所以今此现睡放光，种种睡下，这就是尊己的境界，佛的境界，他的弥勒菩萨不知道，所以弥勒不知道。然而弥勒至善既多，何容不仿佛之？那不就是弥勒菩萨也是位居补助了啊，位置很高了，也应该是仿佛之道啊，但是应许隐明是呢，就是仿佛之道，你也不能够说啊，不能说我知道，你知道那还就不，那不底下文章就不要做了啊。问一切菩萨都是法王子，为什么度推文殊啊？这不是文殊实力法王之子吗？都是法王子啊。大有两种意义，一个呢，与法王子中文殊德高，德推文殊啊，九成正觉的，这寥寥见佛性，犹如妙德等。第二呢，诸经中文殊并为菩萨之上首，所以呢菩萨的很多啊，文殊实力而为上首，这是弥勒，第一呢是弥勒一念，下边呢是大众一念，是的，是这个法，从法华经上看，说我们参禅要有一情，有一就有物，这个法华经看来也是这样的，要开权显示，开寂显本啊，开示误入福智之见，在没有开示误入福智之见以前，这还有一啊，这个一比我们的一就大了啊，底下第二呢，大众疑的，而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记住天龙鬼神等闲坐此念，世俗光明神通指向金当问水，大众有两念，一正念六岁，第二呢念问水，这是这边呢，这是讲这个在长行当中，又在下文的借诵当中，那也有三念啊，也有三念，这个三念，一个念神变相，念问水， 第三呢是念完文书，在这个里向呢，在加入底下这个寄送呢也有三问，这个长行中呢只有两念，一念六岁，第二念问水，说底下这个寄送当中说呢，四众亲养沾人即我，没有第三念，上来是弥勒菩萨有疑，不但弥勒菩萨有疑在会的法华会上的大众呢，比丘、比丘、天龙八部等都有疑，这个佛放光现这么多的神变之相，这是一个疑，这个疑就有了，问哪一个呢？大家都这个疑，有人问呢。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的地位差不多，都是差不多，在法华会上，佛只有一个人，除了佛以外，你再高也不过是个等觉菩萨就说这个德位相样差不多，何故一问一答？一个是弥勒，是作为问的人；文殊菩萨呢，是作为答的人。那看起来这个问的人比答的人智慧就浅了，地位就没有那么高。底下说他解释呢，说答复机有在无，未遂七等。宾主一一，圣人乘机非问者不能答也。又法门有权时，权补处，须问，实者须答。又既有九进，进问九者。又名有变异，名了名此，此为众生应须问。文殊明妙德，德应须答。这是指这个解这个，解这个大众疑呢。第四，发问序。以长文而接送，长文当中以经家述而正发问，经出，是经家述的，经家就是什么？这个经家述是翻译经典的人，加上去的，这个话呢也不是佛说的，也不是哪一个说的，是经家说的。而是弥勒菩萨欲自觉已，又观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优婆夷，记住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大家看看，说这个经啊都是佛说的，你看这几句话是哪个说的？这是经家，就是翻译经典的人。如果说这个经是无难翻无难，这个借记的，那就是无难说的。说是一千尊大无漏观共同阶级的大同商量着说的，弥勒有疑，弥勒自己也要想解决这个疑问啊。四众呢，四众有疑，四众也要想解决这个疑问，而是弥勒菩萨欲自觉已，又观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记住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这是借记经典的人，述说的，第三正式发问，而问文殊师利也，以何因缘而有此睡神通之相？ 放大光明，照于东方，万霸前途。细见鼻腹国界庄严。啊，正式发问，这个弥勒菩萨自己要解疑，一切大众也要解疑，问文殊师利言：以何因缘？什么因？什么缘？而有此种神通的睡相，放大光明，照于东方，万物生东西，就是正法问。这个法问，第二呢是借诵，分两：一诵上问，第二是诵请答。这个借诵啊，三藏十二部经里像有长行，有借诵。借诵就是，这个借诵有两种，一种是重诵，一个是孤起诵。重诵就是说了长行以后，再说这个借诵，意思呢，长行重诵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孤起诵呢，孤起诵是上边没有长行啊，你像这个七部大多品，那个龙女成佛啊，神大对佛像啊，就那个几种，那是孤起诵，跟上面它没得长文，没得长行，就孤起诵。这一个国家的文字呢不一样，像印度的文字这天竺的文字有三花冠花之说。冠花像长行，上来我们说的这个呢所度的呢都是长行啊，像这个冠花呢，就像花呢穿成一串，像穿那副珠子穿的一块。散花这个冠花，冠花就是借诵，散花就比喻这个长行所以这个要义不同，有要散说，有要章句，章句就是冠花散说就是散花还虽生起也不同，有人呢听到长行他能够得解有人呢听到借诵得解还有人呢根有立顿根立的人一问就悟了问顿的人呢那又再说，听到长行以后再听借诵就开悟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佛说经说了长行以后还有借诵呢，就是防止有这个这一法会当中有的先来的有的后到的先来的听到了，后来的没听到，没听到呢长行没听到，他听到借诵了所以有这种句子，所以这个有长行有借诵底下呢就是用有境用这个借诵于是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以借问曰：用这个记字记诵文殊实力道是何故？眉间白毫，大光普照，玉曼陀罗曼树梭花，见檀香风，悦可众心。以是因缘地界严净，而此世界六种震动，十四部中现界欢喜，神意快然，得未曾有。这个里向啊，他这个偈颂有四字一偈的，也有五个字一句的甚至有六个字七个字都有不一样。说此中呢 这个寄送呢就是四个字一句，